一句话，枝头花朵正开放，旁边又在添新芽。今年一派竹篱笆，绿色茅屋一人家，三分菜谱三分甜，有种菜来有种花。有个大水洼，点点雨里轻摇曳，转化变成水中花。一句话呀，一句话，这里可是你的家。菊花轻轻摇摇头，这里不是我的家。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咱就以在座的工人师傅们，一汽的工人师傅的生活为题，怎么样？ 太好了啊！太好了， 就结合你们生活，大家爱听不爱听？好不好？ 好，一汽的事儿。 哎，就说一汽的事儿啊。你说啊，你扮演什么角色？ 我呀，我演丈夫。现在开始，我就是咱们一汽的设计人员了。 哦，好，欢迎。金导啊，他演丈夫了，你演什么呢？ 这还用说吗？啊，他演丈夫啊，我，对不对？ 什么？ 说出来， 这不用说，大家都明白了。 演什么？ 我就演一汽的媳妇儿。 不是，我们一汽呀，男同胞一个标准的妻子。 谁呀？ 我呀， 还标准呢？ 对， 就您这尊容还标准？ 那当然，中眉不大眼睛，一笑两个酒窝，高鼻梁，大家喜欢吗？怎么样？都喜欢， 都喜欢。这 稍微肥了点是吧？ 肥了一点， 不是，但是富态。 好。 那从现在起就这样了啊。 对， 你就是工人师傅，他就是你的妻子。 我演妻子， 我把这我化过妆， 还化过妆？ 当然了。 好， 我把情节跟大家交代一下啊。你呢？在厂子里搞设计，加班加点，已经有将近一个月没回家了。 哦，好长时间没回家。 没回家呢。本来说今天上午回家，因为工作又耽误了十几个小时， 我又接着干了十个钟头。 你到家，你说你爱人能不生气吗？ 肯定生气呀！ 一生气，他给你闹小性儿，不给你开门。知道这情节了吧？ 知道。 他不给你开门，你就想方设法把门叫开。 没问题啊，交我了。 这怎么了？

1932年到1945年，中国空军在正面战场对日作战，他们以弱对强，以少胜多，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士气。这期间，中苏美等国空军并肩抗战，上万名官兵血洒长空，无一人投降。讲述对日空战中的热血往事，铭记鲜为人知的长空英雄。中日空战记正在播出。 连续下了很久的大雨终于停了，可是云层仍然很低。刚刚建功的副队长梁红云的2410座机正在搜寻云层下面的目标，却被躲在云层里的数架日军飞机发现了。日机立即向梁机猛烈进攻，梁红云身中五弹，肠子都打断了，可是为了保全飞机，他强忍疼痛，硬挺着飞回上海虹桥机场。刚刚落地就被机场守军送到医院急救，但是因为伤势过重，当天壮烈殉国，年仅24岁。队员袁宝康的2407座机也被日军飞机击中，飞机起落架被打坏，无法放下，降落以后整个飞机已经损毁，幸好袁宝康本人只是受了一些轻伤。8月14日上午9:07，李桂丹收到了印有10万火急字样的电报，限令全大队飞机于14日飞抵笕桥，并将我之座机派专人随同飞往。切切，高志航，1937年8月13日。李桂丹召集各队长开紧急会议，由于天气太坏了，直到午饭前，长江一带航路上的天气报告仍然是糟透了。怎么办？高大队长的命令一向是说一不二，就算是集体撞山也得执行命令。中队长们即刻分别归队，马上下达飞往杭州的命令。21中队队长李桂丹满怀着即将打仗的兴奋，召集了全体人员。弟兄们，上海昨天已经打起来了，全面抗战已经开始，大家立刻准备地图直飞杭州，中途天气恶劣，如果无法飞 V 字形编队，改用 T 型，再坏的时候改用单机纵队，就是有人掉队，今天也务必赶到杭州。铅灰色的乌云笼罩在机场上空，几十架战鹰发动了，隆隆的发动机吼叫声震天动地。李桂丹向左右看看，他伸出右手，竖起拇指向前一指，这就是起飞的手势命令。他的第一分队右边是柳哲生，左边是王文华，紧随他起飞了。接下来是第二分队、第三分队，再接下来是黄光汉的第22中队和毛寅初的第23中队，最后是23中队的曹世荣驾驶高志航的座机消失在云雾之中，他要去投通信带。先起飞的21中队飞到芜湖的江面上，由于云层下降，他们的飞行高度也从5000英尺逐渐下降，因为只有在云下飞行才能够目测地形。过了芜湖以后，航路上的云幕更低了，更多的云块束住了山腰，梯队也不行了。李桂丹来不及回头看，摇摇机翼，伸出一只指头，聪明的柳哲生立刻脱队，吊上了李队长的尾巴，王文华也退后吊住了小柳的尾巴，全队及时改成了单机纵队。他们像一条巨吼的飞龙，翻山越林，穿村跳涧，云低雨更大，雨水模糊了风挡玻璃， 螺旋桨把雨水搅成一团雾，本来能见度就很差，人人都瞪大了眼睛，死死盯住前面那一个模糊的小黑点。颠簸的气流使他们驾驶的霍克三跳跳蹦蹦，像是脱缰的野马，几乎无法控制。突然间，飞机的下方出现了一片平整的白光，那不就是西湖吗？人们大大松了一口气，就要回到笕桥母校了。查看了一下油量表，最多还有续航40分钟的油量。22中队却没有李桂丹他们这么幸运，他们在芜湖进云以后也改变成单机纵队，却在云中迷失了地形，飞了3个小时，所幸没有碰山，也没有人掉队。他们终于找到了广德机场，赶紧落地加油，再次起飞赶赴杭州。高志航中午已经从南京来到笕桥，这时候得知空军总部接到海岸防空监视哨的报告，日机13架，重轰型，方向4点到10点，全速向杭州湾扑来。他站在大雨中望着天空，焦急地等待着他的战鹰。那时没有雷达，所谓的预警网络防空监视哨就是雇两个人站在高处用望远镜观察天空，发现飞机以后根据航向用电话告诉下一个监视哨，并且报告机场。法子是土了点儿，但是挺管用。高志航听到了他熟悉的战机的轰鸣声，就对邢产飞总站长说，别让他们落地，落地的让他们即刻起飞。邢产飞为难地说道，他们经过长途飞行，恐怕油量不够了吧。高志航却很有把握地说，我算过了，他们应该还有40分钟的油量，有几架耗油的飞机也应该还有20分钟油量，就是剩10分钟的油也要用在空中，决一死战，首战必胜。李桂丹几乎是踏着紧急空袭警报落进机场，飞机变成了舰艇，跑道的积水冲起了白浪。他看到许多人跑过来指天指飞机，张着嘴大声喊叫着。李桂丹很迷茫地仔细听，就在他将要关车停机的时候，终于听清了，起飞，敌机快到了。一身的疲倦顿时就没了，不明白来犯之敌是什么机种，也不知道作战任务是什么，却没有丝毫的犹豫。这场仗盼了好几年了，他猛一推油门，带着2架僚机冲天而去。其他准备陆续着陆的飞机莫名其妙地看着李桂丹他们又飞上了天，而地面上的高大队长正指手跺脚地向他们怒吼着。虽然听不见高大队长吼什么，可是知道准是在骂人，于是一拉操纵杆，随着李队长飞上了天。紧接着高志航的41号也落地了。风雨中高志航发现了自己的座机落地，他招呼飞行员下来跳上去，猛推油门，螺旋桨一下子就飞转起来。大队长，油不多了。随即的飞行员大叫起来，没关系，我得先上去。高志航头也不回地喊了一声，一加油门激起数丈水花，一拉机头，这架新霍克三利箭一般地射进云层。15点10分，中国航空史上著名的空战开始了。 中日空战记正在播出。 在台湾，日本陆屋航空队的10多架被他们认为不可一世的新型96式重轰炸机的机身，涂着炫目的迷彩，翅膀漆着血红的太阳， 马达隆隆，螺旋欢畅，机头高昂，傲慢地滑行到跑道上。这种新式飞机由三菱重工研制，双发动机，速度快，起飞重量达8000公斤，火力强。机身后方有一座向后射击的炮塔，装有一门20毫米的机炮。飞机上另有4挺机枪，成员7人。台湾新竹机场大奏日本海军进行曲，隆重地送他们出征。日本帝国的所向无敌，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军国主义的梦想，鼓舞着他们的野心和狂妄。他们甚至根本不承认中国有空军，如入无人之境，大摇大摆地扑来轰炸。他们满以为轰炸笕桥机场犹如探囊取物，可以信手拈来。到达杭州上空为首的一架96式忽的一个俯冲，大概是想浏览一下西子湖的美景。可是由于云低，他没有能够如愿，又一拉机头重新跃了上来。高志航如有神助，飞快地穿破云层，到了烈日普照的晴空万里。放眼望去，21中队和后来赶上的23中队的弟兄们都过来了，他们像老鹰找麻雀似的漫天翱翔着，向上空，向远方，向云下搜索。高志航估计敌机该到了，怎么不见踪影？他灵机一动，想到不妙，战斗机才在高空，轰炸机哪能隔云轰炸呢？蠢呐！如果敌机炸了笕桥，我要负全部责任的。高志航猛推机头，俯冲钻云下降。李桂丹他们也跟着下来，他们认为跟着大队长绝对没错。中国飞行员面对凶恶的空中豺狼，脑海中只有4个字：报仇雪恨。几乎没有什么战术，也谈不上谁指挥谁。钢铁的雄鹰呼啦一声就冲进了太阳旗编织的敌阵。第一批到达杭州的日本轰炸机飞行员一下子愣住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和战法。中国飞机根本不考虑后果，就径直撞上来，不得不赶紧避让。可是就在这一瞬间，中国飞机的机头上冒出了一条条赤链，空中滚过了一阵阵惊雷。高志航在乌云的缝隙当中一下子就咬住了一架涂着迷彩的轰炸机，双尾翼，双发动机，机翼和机身上印着太阳灰。后边双尾翼间的大圆包里坐着个小鬼子，正在操纵着炮塔慌乱地转动着。此刻飞机在6000米高空，敌机见被高志航咬住了，连忙俯冲摆脱。哪里跑？高志航紧随其后，追到了1000米，愤怒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瞄准镜中的十字线，十字线几乎压在了那个鬼子机枪手的后脑勺上。满腔的民族恨凝聚到了高志航的食指上，扳机被重重地压下了，哒哒哒。霍克飞机上的2挺机枪一齐怒吼，电光弹在空中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形线，敌机一个跃升躲进了一块乌云，同时后舱的机枪手也向高志航射击起来。气得高志航几乎拉直了机头向上冲，占据了有利的位置，他要利用这片云寻找绝妙的战机。敌机躲在云中不敢出来，可是云也有洞，恰好有个云洞露出了96式的尾巴，高志航早就等在那里了。仅10几发子弹就打碎了敌机后舱机罩和日寇枪手的脑袋，没有了威胁，高志航更加从容，他紧紧跟在96式的身后。50米，30米， 一直追到了20米，他才扣动扳机，又是10发子弹，清清楚楚地看到射进了他右翼的油箱里。高志航这才带着胜利的微笑把战机拉升脱离。轰的一声沉闷的爆炸，像是万树礼花千团火球，拖着滚滚浓烟极不情愿地坠落坠落。高志航首战成功，士气大振，整个天空都是机声炮声枪声火舌喷射炮弹爆炸，这里一团烟，那里一堆火，中国空军勇士越战越勇，越打越猛，敌机被打得云里藏不住，飞云上更危险，到云下那就是送命。他们哪里见过这样的空中拼刺刀的战法，完全失去了招架之力，仓皇逃遁。李桂丹觉得笕桥云层过低且厚，不易发现敌机，就领着柳哲生、王文华两架僚机飞向乔斯机场上空。乔斯机场又名抚明机场，是为纪念128淞沪事变空战中英勇牺牲的赵抚明而命名的。他们在搜索中突然发现右前方有一架涂满棕黄墨绿迷彩的960轰炸机，他们三个人联合居高临下先发制人，对面的敌机也不示弱，后面的机枪手不甘坐以待毙，拼命还击。日机飞行员驾机躲进了一块黑云当中，李桂丹眼睛里冒着火，一个跃升紧盯着云块，真是天遂人愿。黑云突然裂开了一道云缝，敌机无处藏身，李桂丹的机枪一下子吼了起来，随后赶来的战友也朝敌机开火。日本飞行员惨叫着栽向钱塘江，激起一股冲天的水柱。分队长郑少瑜发现一架日机向钱塘江方向仓皇飞逃，于是飞速加大油门，奋勇追击至曹娥江口，占据了有利位置向敌机开火。只见敌右发动机冒出了火花，可是一会儿又熄灭了，于是郑少瑜又调整方向，从右上方射击，打击敌机的油箱部位，敌机终于拖着浓烟向下坠落。高志航又发现了三架敌机，他环视空中，发现自己的战友已经不多了，他知道战友们都是因为油尽而不得不落地了。高志航瞄准敌人的掌机开火的同时，他身后敌人的僚机也射向了他座机的右侧机身，打穿了发动机的一个气缸。高志航看到日军掌机冒起浓浓黑烟的同时，也感到自己的41号发动机开始放炮，马力下降，油尽警告的红灯已经亮了起来。高志航恋恋不舍地退出战斗，穿云落地。李桂丹的油尽警告这时候也亮了起来，几乎所有的霍克飞机的灯都亮了，然而战斗尚未结束，李桂丹想再最后拼一下，可是没一会儿飞机发动机突然熄火，他痛苦地摇摇头，目睹着一架敌机逃遁。他调转机头，利用高度向机场滑去，他看见高志航的飞机也落地了，刚一落地飞机就停车了。15:40空战结束，这是改写历史的30分钟。第四大队的英雄们一落地，机场总战部的头头脑脑、参谋人员和地勤战士们都急步迎了上去，却见他们连个招呼也不打，就往跑道边上跑。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跟着跑，突然都停住了。原来英雄们都急着去方便一下，想起他们长途飞行又连续作战，真是憋坏了。

咚咚咚咚咚一顿猛干。等鬼子回过神来，乐以琴又干掉了两架。像个小炮弹似的乐以琴蹦出了座舱，向李队长报告：他妈的，老子打下一架敌机，摸摸自己的脑袋还好好的，反正已经够本了，干脆玩命的干吧，追上一架就给他一梭子。只打到第四架往下掉的时候，可惜两挺机枪的子弹都打光了，油也用光了，只好放他们逃生。报告完毕。没等李桂丹作何反应，兴奋的乐以琴就以百米的速度跑了。一战击落四架敌机，这是个很了不起的战机。可是这个可爱的四川小伙子竟报告的如此简单。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立空战记，本书已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作者戴奎贤，演播小燕，制作人刘丽。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沿着江山起起伏伏，温柔的曲线，放马爱的中原，爱的北国和江南。

Yes, and how many years can some people exist before they're allowed to be free? Yes, and how many times can a man turn his head and pretend that he just doesn't see? 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风是秋后霜，月是十六圆，花是老来娇，花是苦后甜。经历岁月久，得与知己难，是终年。几十年风风雨雨，孟家东阁占秋暖，只能知且心且